带嚟晴朗嘅天气，正午时分，本港各区嘅相对湿度下降至40%左右。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嘅天气预测，天晴，下昼非常干燥，吹轻微至和缓北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风势较大，下周初至中期云量增多，气温回升同有薄雾。而家气温系22度，相对湿度45%，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649点，升213点，总成交金额571亿5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24点，升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852点，跌63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小米集团9.92元，升7.1元；腾讯控股340元，升3.2元；盈富基金26.85元，升2.5元；中国平安90.85元，升1.35元；美团点评100.9元，跌1毫；美的置业21.55元，升1.05元；建设银行6.36元，升5仙；阿里巴巴198元，升2.6元；友邦保险78.1元，升7毫，工商银行5.62元，升4仙。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22，英镑10.274，瑞士法郎7.941，澳元5.334，加元5.912，新西兰元5.108，欧元8.672。每百日元对港元7.19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0.003。日经平均指数报23391点，跌18点。港金现价报13660元，跌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63.04美元，卖出1463.3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翻，较早前喺青山公路潭尾段近住红毛桥嘅意外事故已经清理好，而家来回方向嘅全线已经解封，一大车多，车流都系消散。咁另外喺弥敦道有工程，咁而家弥敦道去深水埗方向咧，近住众芳街嘅快线系封闭嘅，一大车多，经过嘅朋友请你小心。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方向比较车多，车龙排到演艺学院。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马会大楼对开。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出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芜湖街。路面方面，喺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城市花园。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咧车多，龙尾喺合和中心。在九龙方面，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会一段车多，龙尾太子道西；太子道西去旺角方向近住花墟一段交通繁忙，龙尾在圣德勒萨医院；界限街去观塘方向近住窝打路道一段挤塞，车龙排到近长洲环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裕民坊一段车龙排到去牛头角定富街；最后在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一段系挤塞，车龙排到近骏景园。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我哋请嚟有性感男星许廷铿， 点我都想知点解咧？ 黐线，你冇睇佢心点咩？ 我睇咗啊！ 有冇睇佢啲相啊？佢食雪糕喎、 啊！哦，喂，呢、這个 記憶係好 old school 嘅記憶嚟喎，真 係。你好，周叔啊！ 我冇，我今日歡迎周叔。 有冇查？有冇查嗰張咁樣？哇！但我想話個封面咧，係你真係對顏色好有自信，你先可以咁樣影嘅。我真係覺得。 其實呢張相我係冇諗過佢會咁樣影，同冇諗過會咁樣用嘅。因為呢張係其實 outtake 嚟嘅，即係我現場嘅反應嚟。 做咗就封 面咯，因為我覺得呢個笑咧，其實係真係要好熟我嘅人先會 capture 到嘅。咁嗰日呢個拍攝咧，其實呢個 cover 咧，我係揀咗一間即係 service apartment 啊，去租咗人可以當 party room 咁樣去玩啊。然後咧側邊咧全部都係我啲同事嚟嘅。咁啊，所以都有啲即係識咗十年有多啦。咁所以就變咗好似成班朋友喺度玩啊。咁你見到好多嘢食啊，有雪糕啊，有剩咁樣。咁所以呢一個拍攝嘅 cover 嘅過程，我覺得係我咁歷年嚟拍得最輕鬆嘅一個嚟。 因為我一睇嗰個場面封套嘅時候咧，我覺得佢係個人。放輕咗啊，即係嗰個感覺，即係以前佢會戳啲，即係有型啲啊，即係嗰類嘅相會多啲噶嘛。但係呢個似係佢真實嘅，即係生活啲，係啦，即係嗰種嘅感覺。 同埋其實有呢一隻碟咧，係有十個唔同嘅 cover 嘅。係咁，而呢十個唔同 cover 咧，其實都我唔同嘅同事咧，佢哋可能有啲係用電話影啊，有啲用相機影咁樣影出嚟嘅。咁所以可能影到嗰啲角度咧，就同平時你所講嗰啲好戳嗰啲 PR 相啊，或者啲雜誌相有啲唔同。 因為其實你喺入面打開咗嗰張唱片之後咧，咁你一打開即係十字咁樣嘅一個套啦。咁然之後其實每張相都有寫住 photo 擺邊一位嘅，係啦。咁如果你即係一般你就可能未必認識佢幕後嘅班底啦。咁但係今次你又見到可能 marketing 就係阿小嘉啊、阿小卡啊，咁然之後 promotion 就係紅啊，咁然之後就一堆即係同佢一齊打拼嘅一班嘅同事嘅一啲。 呢一個都係同點解我今次呢一隻十嘅大碟咧？ Yeah. 我個碟名叫做剔手邊做個十，做個盒， yeah. 即係十枚嘅呢個十咧。Yeah. 原因就係、是、剔手邊做個盒就係好似有好多唔同嘅手去合作去成為呢一隻碟咁樣一個原因。 哦， 咁亦都呢個十字就同十枚初心嘅十一樣啦。咁亦都係我啱啱出道十年嘅第十隻碟啦。咁、所以好似好多指向性都係不如呢隻碟叫十啦咁樣。 O、okay, K， 有冇一種當你知道今年係第十年嘅時候，你因為喂， 繼續講 第十年咯，許廷鏗 係啊， 我唔會講啦，我梗係問你覺得點啊？ 你覺得點啊？ 我覺得好好啊，十年先啱啱一個開始啊。 因為有陣時你去到呢啲即係通常十啊二十啊咁樣嘅時候，你會 review 一下，咦，其實都行咗十年咯，加入咗呢個工業都十年咯，咁開始會諗翻，咦，究竟我成就咗啲乜嘢啊？或者佢下一個階段又係點樣？有一種咁樣嘅十字路口位噶嘛，都係。 其實好得意嘅，我當年咧我未讀牙科嘅，咁嗰陣時我記得我就讀五年嘅。咁個學科讀五年啦，咁我就諗住咁如果娛樂圈嘅話，我都俾翻五年自己咯，咁夾埋十年啦，咁應該都睇下自己係點樣噶啦。咁點知原來咧喺娛樂圈度十年咧，其實先啱啱開始咁嘅感覺。所以我諗原來咧你即係柴狗哥成日講啦，即係人生幾多個十年啦。 咁大家啲 reference 都夠啊。周秀娜同柴狗哥， 但 係 都好香港人嘅共同回憶嚟嘅。 嗱、okay ，我諗就係正正原來十年對於尤其是一個 artist 嘅生涯啦， yeah, 其實原來係真係啱啱第一階段嘅 開端嚟嘅啫。咁都當然啦，慶幸嘅十年後仲有人係會支持同埋會繼續係期待繼續出唱片呢樣嘢，我覺得喺而家呢個即係轉得咁快嘅呢一個社會嚟講都唔容易咯。 OK， 但我想問啦，咁而家咁呢一張碟裏面嘅歌咧，係幾時開始係搜羅緊同埋開始創作？因為你係一個特別有意義嘅一個 project 嚟，咁呢個十年喎。 其實就分開咗兩 part 嘅，我會形容為有一啲係喺演唱會前去做嘅歌曲，有一啲就係演唱會後，因為演唱會係3月23啊嘛。咁其實前前後後咧，我覺得係有一個好似少少唔同嘅歷程嘅。因為演唱會個主題就再見趙慧恥啦，其實亦都係某種脱離 comfort zone 咁嘅感覺。所以其實我覺得係有呢一隻碟係橫跨咗有兩種唔同感覺嘅許廷鏗。一個係 before and after 咁樣咯，即係唔係整容前後，而係即係去脱離自己 comfort zone 嘅前後咁樣。 哦，即係脱前同脱後。 係啦，脱前脱乜？ 你係要將佢向嗰個性感化嘛？ 係啊，一開始就係。歡迎性感 性感男明星， 咁佢都話自己係催情歌手嚟嘅。 催情， 你上次自己講錯咗， 係喎。 你想話催淚 催淚歌手，催情歌手， 記一世啊呢、這個。 拗數 嘅。Cross reference 咁，喂，咁係邊一啲係屬於係concert 前，邊、一啲係屬於 concert 後嘅咧？ 其實都係分咗喺前半隻碟同埋後半隻碟咁滯嘅，即係譬如藝人同埋單數就係喺演唱會前收到嘅歌啦。咁而去到後邊雪糕咧，其實係正正喺演唱會收到嘅歌嚟嘅。係啦。 OK， 其他歌差唔多都係喺紅館後收翻嚟嘅。 哦 ，OK， 但係個心態冇唔同啦，聽落個 mood 咧係幾兩種唔同嘅歌嚟嘅。但係係咪代表咗你心態即係開 show 前後都有少少分別咧？ 即係有啲前輩就講話，你要吸啲歌埋嚟嘅，即係呢句乜鬼嘢嚟嘅？即係平時啊嘛。 係。 咁我其實喺演唱會嘅時候，咁個人嘅心係紅噶嘛，即係真係會嘅、哦。即係嗰排你就好想，哇、oh, ！I can achieve anything 咁樣啊，嗰種狀態係。咁咧，所以嗰排咧就會去挑戰多啲唔同嘅曲風， yeah. 即係譬如藝人係一隻好 epic 好。嗰啲 dark 啲 rock 歌咁樣啦，咁跟住之後去單數，我仲好記得我係喺嗰陣時亦都租咗一個清片啊，租咗個場，咁、那個場係夠大，我哋就畫咗個一比一嘅台喺嗰度喺地下度，然後我哋就去排舞去彩排。嗰日咧喺個車程嘅時候咧，就係、是、阿於去俾咗呢一個單數嘅呢只 demo 俾我聽，林家謙寫嘅呢個 demo。我就覺得怪嘅，即係我準備緊個演唱會，仲要俾只新歌 demo 俾我聽咧。咁但係我覺得阿於係禮不虛發嘅，咁佢就收尾就同我講翻，就佢覺得嗰個階段嘅我，如果係 handle 一隻我未嘗試過嘅曲風，甚至有啲部分好似你當 rap 咁樣去處理嘅話咧，咁會幾啱數嘅。咁所以我就收尾就。都好似喺演唱會後就即刻推出咗單數呢隻歌啦。 OK， 嗱、你聽得出每首歌咧，即係有好多唔同嘅記憶收喺中間啦。所以咧，呢個訪問一集係做唔曬嘅。 係啊， 我哋有兩集嘅 quota 俾阿許生。 好嘢！ 星期三同埋星期五咧，佢都會聽到有許廷鏗。 係啦，咁樣 到周秀蘭講。 阿Chris 啊，我想問下你咧， 唔係佢都低音啲， 佢都低音啲。我想知啦，喺因为呢一张碟嘅 opening track 咧， 系 咁就系而家最新嘅呢首派台歌啦，系、啦，就系、是、荒废之绿洲。咁呢一个系咁好，因为亦都好即近排大家听嘅时候咧，系觉得好入心嘅一首作品嚟嘅、即系衬翻可能气氛啊，诸如此类啊咁样啦。 有啲头。 当初你收到呢首歌嘅时候，系一个点样嘅感觉啊？诸如此类。 呢只歌咧，其实调翻转系我谂系我只碟入边最尾收翻嚟嘅歌。 哦、OK， 最后做嘅一只歌嚟。当其时系好癫嘅。你咪記得我哋未有一日係做星學企劃嘅 presentation 嘅？ 哦，係啊，係啊，係啊， 咁、我哋就一路喺度傾話，去 present 我哋嘅嗰條片咁樣啦。咁、另一邊廂咧，我同事就正正喺嗰個 studio 外邊咧，去同阿 T-Rex 去傾緊呢一份詞。 哦， 係啦。咁我係拋低咗一句俾我同事咧，就話我想呢首歌係講一個，即係其實係歌名啦，《荒廢之綠洲》啦。咁、大家睇可能係會覺得哦，即係形容緊一個已經荒廢咗嘅一個本身好好地方荒廢咗啦、但喺我心目中，其實係荒廢之中仍然仲有一個綠洲咯。咁、係用我係希望呢一隻歌係仲有希望嘅一個意向去表達嘅。咁收尾我就同時就同阿 T-Rex 去傾咗呢一個 concept 之後咧，第二日就有而家大家聽到呢份詞啦。咁我諗有好多部分都係投放咗呢段時間大家嘅感受啦、情緒啦，咁亦都有環境啦，即係我尤其是係譬如個 chorus 第一句就其實係好 hit 到我嘅，即係長埋下了家、長埋下了花，家一早不似家。咁我諗呢個因為我喺身邊其實都有好唔少嘅人都會覺得。我好似呢段時間同屋企人嘅分歧啊，甚至係好似有好多唔同嘅好多唔同嘅聲音，或者大家好似坐埋一齊，但係大家諗緊嘅嘢都有少少唔同。咁呢一個係好實在地發生緊嘅嘢嘅時候，我就覺得喺隻歌曲入面去以一個說書人嘅角度去講呢件事啦。咁、大家去 get 呢一隻歌，其實。就算大家有唔同嘅諗法，有唔同嘅立場都好，去聽呢隻歌都可以有自己嘅解讀。係講緊人與人之間嘅關係為主嘅歌咯。 望著大夏漸腐爛躲我，踏著大地像陷落荒漠，瓦礫裏契聖域在赤土哼出幻歌。目送风沙安葬最耀眼银河，面神烂漫渐腐蚀剥落，剩下落寞让热泪飘落， 相信旧信念流去一早已干涸，谁愿握手假设理想都跌破，长埋下了火加一早不自觉，流逝美好吹熄荒土以下，沦落到底发现脚下谷底，穿过水涧揭开联系，除掉砖瓦尚有绿洲的高雅，旧事渐渐演变，就用看的叙述下一页，压力里尚有力重建，推开过沙石，凭着双手相信有天可布置，长埋下了花早不自觉，流逝美好吹熄荒土以下，沦落到底发现脚下谷底，穿过水涧揭开乱世，除掉砖瓦会再见青翠朝华，这天只得烽烟对话，颓败到底遍地乱战，无论选几多新日，这本来也如绿洲吗，自由绿洲那气质，尚有不止一个你，伴你一起再见绿洲的优雅。 嗱，頭先我哋講咗許廷鏗呢一張係十嘅專輯啦，咁啊講咗新嘅呢首派台歌啦，《荒廢之綠洲》啦。但你話有一首歌咧，係同我一 pair 咁講嘅，就係擺喺最尾嗰個 track， 係 啦， 十係啦。但呢個就唔係剔手邊個十啦，係真係十字架嗰個十啦。 冇錯， 咁就係於日要作曲嘅，你同佢一齊填詞啦。咁啊，蔡德才就係編曲監製啦，連埋仲有 Mike Orange 同埋於日瑤嘅， 冇錯， 係啦。嗰、那個關聯，等你自己解一下話啦。 我谂呢一两只歌其实一对歌嚟嘅， yeah. 其实我同阿 Gareth 头先讲咗话，最尾先做《荒废之绿洲》啦。咁、 yeah. 其实系我突然间喺录音室度，突然间系听到个背景音乐嘅时候，我突然间谂起十呢只歌。 嗯， 唔知点解佢哋有一啲音乐上面嘅 vibe 咧，系好似互相系，佢又唔系直接一样，系、 yeah. 好似 echo 紧啊，即系互相好似呢一只歌嘅一啲余韵又同后边嗰只歌又对， 嗯、 连歌词嘅意向上面其实都系有少少咁样嘅呼应嘅、 嗯， 即系第一只歌就系讲紧话，究竟系咪净系得我自己一个，或者系咪去建造紧呢个绿洲咧咁、yeah. 样，而去到最尾嘅就系、是。即係最尾嗰句就話，我仍然選擇去做一個最真嘅傻瓜，去面對呢一個世界。咁我覺得喺一隻碟入面，其實你既然有機會去做到大碟，嗯、一定要有個歷程，一定要有個成隻碟係有個 flow 有個 run down 去俾人哋去感受咯。咁、 嗯、 而我覺得今隻碟 砌出嚟咧，其實冇咁有機心地話，我咁樣排就啱啦。但係好多嘢就自己 fall into places 咁樣啱數咗咯。 OK， 因為其實就算你睇個歌詞，即係都係去到十嘅時候，都有少少講係溝通啊。咁同埋你即係花呢個嘅 symbol 喺兩首歌都有出現啊，等等咁樣一種呼應嘅。咁係咁十，因為你有份填詞啦。咁係阿於落筆先定你落筆先定係點樣 嘅？係我落筆先嘅，係但係我落筆嘅時候冇攞支筆出嚟嘅，因為我沖緊涼。真系，我开始冲紧凉，唔系难激嚟噶， 我冇话难激啊！ 你哋两个样系 唔系摆咗个半上紧？ 我冲凉唔系好睇，唔系嗰啲咧，即系只手向后缩。 我唔系谂，我谂你仲浸浴紧咪？ 有只鸭仔喺度浮。嗰种 系嗰种， 或者你冲凉嘅时候，你睇到啲乜嘢令你有灵感咯？ 我唔知点解我冲凉嘅时候突然间就谂起呢一个 chorus 嘅， yeah. 然后我谂我就喺几分钟里边咧就冲完个凉，加写咗出嚟啦。 哦，哇！ 因为突然间啲灵感即系师傅到咁样啊，咁就好完整地出咗成个 chorus 啦。我仲记得我唔系我攞部电话出嚟，我只手仲系湿嘅，我唔系去写落去一个 notepad 度，我直头喺我嘅群组嘅嗰个 group 度去打出嚟，跟住之后我就 send 咗啦。跟住之后，因为我惊冇咗突然间，跟住我写完之后我自己睇翻，哇！你写咗啲咁嘅嘢出嚟嘅，咁样咯，即系有少少咁嘅感觉噶。 系咁，所以阿于之后就帮你少少系 touch up 啊。 佢就其實神奇之類都係咁樣寫出嚟， yeah. 之前都係咁樣嘅，我大家互拋嘅啫， uh-huh. 我哋唔會去評論，你呢段爭啲咩？總之我拋一段俾你，咁佢隔一陣就拋翻一段俾我噶啦，咁、樣咯，大家打乒乓咁樣咯。 Okay. 而呢一隻歌都係我好中意呢一隻歌，其中有一句就係、是、難道我只得十個夢，十句話就已經滿足嘛？咁、其實對應翻擺喺最後一刻就係對應翻，其實每一隻歌都係講緊可能一句説話、或者係一個夢，或者一個 message。咁以第十隻歌嚟去做一個總結，我就覺得 anchor 翻每一隻歌其實都係有佢獨當一面嘅存在咯。 若我一生只有遺憾。但我会看到一点真，宁静致远，谁先经过一番斗争，重拾初心来忘掉怨恨，莫说初心。假使背景还是仇恨，跌处深深波黑暗，然而遗憾会与我此生回顾，但我拒绝往下沉，满肚怨怼亦要懂得分，假如真仍然上瘾，一丝粉盖是吗？再寻找过去的诺言吗？无论到最终是对吧，是错吧，没法声最可怕， 事过境迁，方可再拥有一片天。别错手散播偏见，同情流泪不等于内心盲目，让怨恨无限蔓延，背后暗角面对曙光握手并肩，仍然上演。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三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有报道话，监警会就审视反修例风波的国际专家小组成员请辞。监警会主席梁定邦回应话，国际专家小组的阶段性工作已经做完，不觉得他们是辞职，认为他们现在是退出工作。梁定邦说，专家小组已经给予意见监警会作下一步的推进，目前监警会收到大约500宗投诉，会以事实为依归制作阶段性报告，以提供一个大场景令公众明白投诉内容，因此报告未必会作出很多建议。而首阶段报告相信只可以涵盖到7月1号的事件，未必做到涉及新屋岭和831事件的投诉。梁定邦又说，不觉得目前调查权方面有很大的不足，他形容警方基本上有配合，但并不是百分百理想，而在索取医管局资料方面，由于涉及私隐问题而拿不到资料。港澳办主任张晓明在《人民日报》撰文，认为香港仍然未完成《基本法》23条立法，是近年港独等本土激进分离势力活动不断加剧的主要原因之一。他说，建立健全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已经成为突出问题和紧迫任务。张晓明又说，美方通过《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为香港反对派和激进势力提供保护伞，并利用香港问题牵制和压制中国发展，中国必须针锋相对，与特区政府建立健全反干预协同机制，绝不能任由外部势力在香港和澳门为所欲为。张晓明强调，无论政改几时重启，都必须遵守基本法有关的规定和831决定，必须确保行政长官由中央信任的爱国者担任。保安局表示，因应当前警员行动的需要，警务处已经按既定程序调整相关警员一个月内超时工作的时数上限。保安局回应公民党立法会议员谭文豪的书面质询的时候说，警务处对超时工作有严格的监管和审批程序，而过去几个月的多次示威、游行和公众集会演变成暴力和违法行为，警员超时工作只会在无可避免的情况下进行。保安局又表示，根据公务员事务规例，只有新级 只有職級的頂薪點，在警員薪級表第48點，即是總督察的頂薪點或者以下的人員，才符合資格領取紀律部隊超時工作津貼。教育局局长杨润雄出席立法会质询的时候说，大学院校自主和学术自主的价值获社会认同，加上社会对大学有不同程度的资助，认为大学必须向公众负责，包括大学的管理更加回应市民要求，当局会坚持大学行政自主和学术自由。民主派议员欧诺谦说，有人污名化大学，甚至有建制派要求抽起涉及大学的拨款，认为大学一直出心出力，杨润雄应该要求外界不要批评或者苛责大学。杨润雄回应说，政府问责团队亦都一直出心出力，同样受到反对派谴责，亦都希望反对派不要对问责团队过分苛责。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天晴，下午非常干燥，吹轻微至和缓北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风势较大，下午初至中期云量增多，气温回升同有薄雾。现在气温是22度，相对湿度 45%， 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624点，升188点，总成交金额621亿8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24点，升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852点，跌63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小米集团9.97升7.7，腾讯控股339.4升2.6，盈富基金26.8升2毫，中国平安90.9升1.4，美团点评100.9跌1毫，美的置业21.5系升1蚊，建设银行6.37升6仙，阿里巴巴197.7升2.3，友邦保险78蚊升5.5，工商银行5.62升4仙。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22，日元108.72，瑞士法郎0.985，澳元0.682，加元1.324，新西兰元0.653，人民币7.041，英镑对美元1.312，欧元对美元1.109。日经平均指数报23,391点，跌18点。港金现价报13,660元，跌1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64.8美元，卖出1,465.1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啦。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喺新鸿基中心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方向咧比较车多，车龙排到税务大楼。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新柳街。路面方面，在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挤塞，车龙排到近和富中心。大坑道上山方向，近住港安医院梅船处一段交通繁忙的车龙排到北拉山道。而在九龙方面，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创智中学。反方向，窝打老道去尖沙咀，近住太子道西一段龙尾去到联合道。太子道西去旺角方向，近住花墟一段交通繁忙，车龙排到近九龙城回旋处。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裕民坊一段车龙排到近九龙湾港铁站。之后提提大家啲封路安排，喺弥敦道去深水埗方向，近住众芳街因为有工程，而家快线仍然系封闭嘅，一带车多。今次又提提大家咧，喺维多利亚公展会喺维多利亚公园咧有公展会活动，由稍后下午4点起，直至到午夜12点，景隆街以东嘅洛克道、东角道同埋百德新街以西嘅纪念佐治街咧，将会划为行人专用区。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音乐，有快乐， 有快乐。 准时上到第一班巴士，翻到公司熟悉嘅感觉。 在校园钟声下准备新的一堂课。茶楼人来人往，一盅两件伴随闲话家常。货品准备妥当，打开铺头闸门，感受温暖的阳光。新的一日，期望新的开始，珍惜香港这个家。 我是黄淑仪，预防禽流感，大家处理新鲜和冰鲜家禽记得注意卫生。买活鸡嗰阵，千祈唔好摸啲鸡同吹佢哋嘅尾部。接触过家禽同蛋类，唔好摸眼、鼻同口。仲要洗干净双手同用过嘅器具。食物嘅中心温度要够摄氏75度。鸡蛋都要煮熟先至好食啊！食物环境卫生署提提你，预防禽流感，注意卫生，食得安心。 时间咧就嚟到我哋下昼嘅3:39。 系啊，咁今日咧除咗有 Eric 阿琼啦，仲有嘉宾许廷铿嚟介绍最新嘅专辑。 哇，咁我想问一下啦，咁又因为系十周年啦，咁你个 end track 就系十啦，咁头先你讲嘅嗰个歌词都系我系咪得十个梦同埋十句话咧咁？咁、但系学你话斋系一个开端啊嘛、你有冇谂过？咦，咁我嚟紧其实有边方面嘅你系一路都好想尝试？咦，系时候我真系可以喺音乐上面有呢啲嘅发挥啦，最迟。 其实已经做紧噶啦，即系有咗开紧下只碟噶啦。咁今次呢隻碟嘅歷程，我諗除咗頭先所講嘅 idea， 其實有一個好 overall 嘅 picture， 其實係喺第八隻歌係體現到出嚟嘅。 係， 即係原來我跳一跳嚟去講 雪糕， 係雪糕呢一隻歌咧，其實本身個 demo 係叫請擁抱自己。 哦， 咁入邊咧，我係特登 keep 翻呢一句喺個歌詞度。 係， 我覺得原來即係所謂喺紅館脱離 comfort zone 之後咧，下一個步驟就係去認識同埋擁抱自己。 嗯， 即係擁抱自己係包括其實係好同埋唔好嘅部分嘅。咁呢個都係我啱啱舉辦咗嘅第十回分享會其中一個好緊要嘅一個 idea。 嗯， 就係點樣去認識自己之後，其實我啲人成日好濫用呢一樣嘢噶嘛。我、擁抱自己，擁抱自己做咩先得？咁其實下一步就認識咗之後，其實再去突破。 嗯， 咁所以我喺林峰幫我寫嘅呢隻雪歌入面，我覺得係開啟咗我另外一個部分，就係、是、我原來認識到好同埋唔好都可以 present 嘅呢一個許廷鏗，其實就係一個比較完整啲同埋實在啲嘅許廷鏗。 嗯哼， 咁所以我覺得下一隻碟或者下一次再開一啲音樂 project， 其實我會覺得係慢慢係更加許廷鏗，或者係更加去好坦白地去 explore 自己嘅內心嘅一個部分 咯。OK， 但譬如頭先你講嘅所謂好同唔好都可以表達到出嚟，嗰、個講嘅好同唔好係代表嘅係音樂上面嘅嘢，定係咩叫好同唔好 ？In general， 所有嘢都係嘅，即係我以前我諗我係好慣咗去 present 一個好嘅自己出嚟嘅，即係呢個係我嘅課題嚟嘅。我覺得有啲人好唔怕咯，即係譬如鄧小巧咁射出嚟，唔係話佢好多唔好嘅部分。咁佢係好多唔好部分嘅。 咁佢嗰度要射出嚟，射真係好多啦。 佢好多，咁佢唔係擠咯， 傾射。 係啊，灑出嚟。 博大精深。 佢真係有，我其實我 day one 認識鄧小巧，佢已經係咁噶啦。佢我認識嘅人入面咧，放得最開，甚至有啲時候我想叫你都可以收翻啲嘢。有啲時候我同佢講。咁但係佢控制唔到啊，係啊，咁樣成日就啡出嚟。 所以你講，譬如可能某啲即係大家講，可能係比較以前你唔係咁敢表露喺觀眾面前嘅嘢，咁咪逐啲拎出嚟俾你認識下真正。 係 咁 OK 嘅呢個。 我諗呢一個其實喺作品上面人哋感受到嘅，咁呢一樣嘢其實好直接地去講。譬如我坦白去講翻。又趁啱啱同事行開咗，其實我喺同即係新公司而家同華納合作嘅時候，其實一開始確實地，原來不知不覺間係帶咗好多呢啲嘅前設，就是、我覺得我要去 prove 俾佢哋睇，我做得到嘅、或者我 OK 嘅，即係成日想好 present 個好嘅自己出嚟、但其實人哋想了解嗰個係就係、是、喂。 我想知道你有啲咩唔夠好，我哋先幫到你嘛。你長期咁硬正，其實冇人幫到你噶。我哋都唔知點幫你，我只可以順住你個勢去叫做填補。但係其實人哋真正想幫嘅時候，其實要知道哦，原來你呢個部分你唔夠叻嘅。譬如我自己，其實我講嘢唔係好叻嘅。咁但係慢慢慢慢，原來同佢哋去 share 咗之後。其實你冇乜嘢嘅喎，你咁樣自然啲去同大家分享，其實大家係 get 嘅喎，係明白嘅喎。咁我覺得就係呢一啲所謂其實叫唔好嘅部分，你點樣去面對咗之後，你 present 出嚟嘅時候，人哋就唔會覺得啊，佢 OK 好圓滑好工整咯。但係有陣時你又唔係好知佢想講乜嘅，即係反而近年就我覺得我同樂迷嘅連結係高咗，就係呢一個部分咯。即係近年係多咗人去講話佢哋中意許廷鏗嘅原因係實在咗，唔係就係講話佢幾好樣，唔係就係講話佢 好聽， 佢整牙咁，係啊，咁樣咯。即係中意佢可能會有一次洗牙免費咁樣，唔係，係啊。反而佢哋係真係會好去感受我咯，係啊。 我覺得你都願意攞多咗出嚟嘅，呢個好緊要， 都係。 係同流淚叫客來悼念雪糕，釣魚溝渠用別。試過這悲痛，總會小心翼翼，化作規條。孩童成熟变了人，大渐看清一切不如人了，情继续会失去，又会得到像情绪，总要面对创后有疤，但仍旧心痛话，天真吗？有后悔吗？泪流独多想烟花，来粉饰地话，不想再提起昨天伤悲，请拥抱自己，总有更好会等。 是那次流泪吃雪糕，笑笑再看一看害羞。 但係頭先講嗰首係擁抱自己，因為有一首歌唔知係咪即係期望，即係其實你都即係想得到一個嘅擁抱啦。你可能未必不喜歡我。 嗯， 係啦。 呢一隻歌咧，我覺得 Super Chuck 作曲林夕填詞啊。 係啊、嗯，我就覺得係成隻碟入邊最特別嘅存在嚟嘅。 Yeah. 因為呢一隻歌咧，其實喺錄音嘅過程咧，已經發生咗好多好 magical 嘅嘢啦。 Yeah. 因為其實咧係冇經歷過錄音嘅。嚇、 啊？ 係咪呆咗咧？ AI 唱的呢首歌，佢攞翻以前許廷鏗一首錄音，逐隻字執翻出嚟， 唔係係執啲訪問嗰啲咧。其實呢一隻歌咧，我係淨係得 C key 嘅部分嘅啫，即係我嗰日我記得係錄緊，本身係錄緊十嗰隻歌嘅。 係， 咁我亦都係人山人海度啦，於幫我監製啦。咁錄完十之後咧，佢就話：不如你試一試 key 啦，或你可能未必不喜歡我。咁我哋試定咗 key， 咁我哋開始做編曲，咁下次就可以錄 vocal 啦咁樣。我好記得噶，我試 key 嘅時候咧，仲有阿 Christopher Chat 嘅 demo 個男仔聲，唱緊啲假嘅日文嘅，啊諾里瓦啦咁樣喺我隻耳仔入邊嘅，咁我就跟住佢個 melody 嚟去唱咗職業噴詞出嚟，咁、我記得試咗兩水啦，跟住之後阿於就收咪啦，咁佢就話已經錄完啦。所以而家大家聽到呢個版本咧，喺十分鐘之內其實已經完成咗成個錄音啦，係啊， 我未聽過。咁样录噶， 系咯。 其实因为真系冇录过，所以我就话，其实冇经历过录音嘅过程，同埋阿于系唔俾我再录咯。 但系有冇问佢点解觉得呢一 take 系咁 magical 咧？ 佢觉得嗰种纯粹系我一入录音室咧就好容易冇咗嘅许廷铿嚟嘅，因为我一去到咧就好容易去啊得啦，呢个音我要用个假音啊，呢个半假音啊，呢个就好多技巧性上面嘅兼顾。但系其实呢只歌讲紧系翻去我中学阶段嘅一种小学鸡或者一种暧昧啊，系嗰种咧，你可能未必不喜欢我，即系你都唔知佢点谂咧，咁嗰种咁嘅 idea， 咁其实系要有一种真系好纯粹，甚至唔雕琢嘅声音去挑战啊， 系 对我嚟讲真系挑战嚟嘅，系咁反而我系庆幸我信阿于叫我唔好录咯。因为以平时嘅话咧，即系坦白讲，如果喺个工业上面，我绝对可以质疑佢，你系咪想悭钱啊？悭一个 session， 我俾啦，好唔好啊？会咁样 咯，两天可能十分钟就完咗啦，一个 session 都未到啊。 咁咯，但系佢真系同我讲，你交俾我，咁佢就真系处理到。我之后系呆咗啊，佢连中间我有啲喺度。即係好 casual 嘅 ad lib 都用埋，咁樣就完成咗啦。 係， 我好記得㗎，我哋喺 WhatsApp 度咧，佢後屘講咗一句話：恭喜你，你終於唱緊歌啦！咁樣，咁我覺得呢一個係好強嘅一句，因為其實阿於咧，我可以講多少少係阿於就係正正喺紅館第二日啦。咁我係去 studio 度諗住補翻啲recording， 因為我好想盡快出啲紅館嘅片俾大家擺喺網上面。咁但第二日咧，我仲好記得阿於都有出現喺舒文嘅 studio 度， yeah. 我就問佢啦，琴日紅館點啊？個嗰啲個表現點啊？跟住話好好啊，但佢話有少少太好啦，即係好得滯。咁我係呆啫，你點啊？即係好又唔得咁樣，有少少 好難服侍我老細咯。 但係收尾其實我係明白，即係佢話其實你從來你譬如聽楊千嬅， yeah. 你聽陳奕迅，佢哋嘅好係咪真係一字不漏？所有嘢啲音准啱晒嘅好咧，其实嗰种好系源自于佢哋好真诚嘅 deliver 嘅 message， 哪怕系有走音，哪怕系有啲 crack， 哪怕系唔够气，哪怕换气位俾你听到，但系嗰样嘢就好真实咯。咁我系好庆幸我有个阿于喺侧边，系俾我睇到一个 next level 嘅画面，所以我亦都系因为佢讲咗呢一样嘢，所以我先信任佢就 OK， 你话得嘛，你可能未必不喜欢我，呢个已经你当录音系咪？咁佢話係，咁我就覺得我信你啦。 咁所以阿於就係喺 vocal 上面佢就 OK 係咁都 OK 噶啦。咁但係另一位監製孔奕佳佢主要負責係咪音樂啲嘅嘢？ 好得意嘅呢個又係又可以講嘅，我係突然間覺得翻去又係中學嘅階段咁樣，因為其中有個主要嘅編曲人咧喺只歌就叫 Nick 吹， 係 其實佢係我中學嘅師弟嚟嘅，同一間中學。我仲好記得我喺幾年前咧。是跟他做一个 show， 他还是第一次出来弹吉他的。但今次呢他现在已经是走着杨千嬅的 tour 了。就是去了很多不同的地方做了很多很大型的表演。 咁今次佢係幫我喺呢隻歌度咧重新做過編曲嘅、啊，因為原本啊 Christopher Check 嘅呢個 demo 係一個好鋼琴 based 嘅一隻 ballad 嚟嘅， yeah. 然後咧。我對呢隻歌本身坦白講，而家可以講翻個好感度不是太高嘅啫、 嗯。 但係佢而家變成係我成隻碟裏面最中意一隻歌嘅原因， 哦、 就係、是、咧、哦、阿 Nick 吹嘅呢一支吉他， 嗯， 係 好得意嘅呢一個人。佢係到而家廿幾歲都仲係好似喺中學階段咁樣，仲會講啲好小朋友嘅説話啦。然後咧，佢彈完個 demo 之後咧，佢即係改完個編曲之後咧。佢仲我仲好記得後面咧有啲 effect 聲咧冇 mute 到佢個人聲，喂得啦錄完啦停啦夠啦夠啦，一路喺度 fade out 嘅時候仲有呢啲聲喎，咁我就好覺得係好似我同班中學同學一齊喺度玩緊音樂咁樣嘅感覺。 OK， 即刻覺得哇我即刻好多畫面，咁、yeah. 我就去咗台灣同阿直野去傾呢一隻歌，我想寫翻一隻歌係對於我自己過去中學嘅一個階段嘅一個回顧， yeah. 真正話所謂擁抱自己，其實就擁抱翻自己以前一啲。做得唔夠好嘅部分，之後就諗翻啊，如果嗰陣時我大膽多一少少多半格去同佢真係表白，去講多少少，會唔知而家嘅我哋會唔會唔一樣咧？ 會生咗兩個仔咯，可能。 可能系生咗两仔，可能冇得唱呢只歌。 系咯，可能未必系唱歌，可能佢已经净系睇牙咁都唔出奇啊！ 可能唱紧儿歌咧，真系好多可能性。 我突然间谂到好多画面。 咁但系 Edgar 咧，咁你我哋问紧 Edgar 嘅时候，佢、 啊、 跳咗去人力吹。 嗱，因为 Edgar 喺呢件事上面，佢就系去 overlook 成件事嘅 project 嘅。 哦， 咁佢都系喺个音乐上面嘅嘅调配啦。 Okay. 因为今次其实点解我话咁有中学鸡嘅感觉？ Yeah. 四个男生啦，加埋我就五个啦。我于日瑶、Edgar 空空亦佳、Edward Chiu、 yeah. 叫做阿权， 系 啊，咁仲有 Nick 吹。咁呢五个男生咧，就真系有一日喺个 studio 度咧，就自己慢慢逐样逐样砌咯。 哦， 系啊，我就去加话，诶、我觉得呢一即系我系偏重喺啲 vocal 部分，我觉得呢度可以加一个呢一个 key 呢一个音嘅声落去。咁阿于就入去，佢就攞咗个叫中阮嘅乐器，一个中乐嚟嘅，但佢就 tweak 到，即系将佢教到咧，变成好似吉他咁样嘅弹法。 哦 咁所以後面你聽到好似咧有啲好 ring 咁樣嘅聲咧，其實就係阿於彈呢個中阮嘅聲嚟嘅。咁、 okay. 然後阿 Edgar 亦都有喺後面就去，哇！不如阿 Nick 出嚟喺呢度加個吉他嘅 riff 喺度啦，咁樣即係有好多咁樣大家一齊好似中學一齊去喺個 band 房度 jam 歌，去砌個編曲出嚟揼個底出嚟嗰種感覺。 O、okay. K， 中學嗰啲科學 project 咧， 係啊，通常都爆炸咯。 要对你说，我们最初差点很美好，好得身边痴情男女也羡慕。老爷扮命为你恶补功课也做到，为了可陪同急诊祈求，让我突然感冒。要对你说，我们也许心宵讲到清楚，仿佛伤痛心灵还会进一步。但做树洞面对你讲他过去暴躁，如没有感情何必哭圆还尽诉。回想听到你说初恋那种嫉妒，便已担心你承受不起我的爱，如何自保？不可失去你，宁愿得不到都绝望，也许走得太早，像尊严买得太高。罪过，这感情没有亲口讲过，从来都假设怎么去对我远距，会逼你极无助。称呼你也是否觉得遗憾过？恨我火化又恨，为别人都消错。罪过，很可能未必不喜欢我，从来都不够给脾气过的骨气，太早似大人变怯懦。如果家中的你有电灯坏了想协助，抛下不必要伴侣的我，能够更加好过。 将这废纸捅破，才有更好结果。如果刚刚好，你有什么找我洒够做？难道抛下不必要伴侣的我，能令你很好过？如果当初的你有幻想对众星仰望？今日想起错过了的错，当有跳失闪过。 或者以下的人员才符合资格领取纪律部队超时工作津贴。教育局局长杨润雄出席立法会质询的时候说，大学院校自主和学术自主的价值获社会认同，加上社会对大学有不同程度的资助，认为大学必须向公众负责，希望大学的管理更加回应市民要求，当局会坚持大学行政自主和学术自由。民主派议员欧乐谦说，有人污名化大学，甚至有建制派要求抽起涉及大学的拨款，认为大学一直出心出力。杨润雄应该要求外界不要批评或者苛责大学。杨润雄回应说，政府的问责团队亦都一直出心出力，同样受到反对派的谴责，亦都希望反对派不要对问责团队过分苛责。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为华南带来晴朗的天气。正午时分，本港各区的相对湿度下降至 40% 左右。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天晴，下午非常干燥，吹轻微至和缓北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风势较大，下周初至中期云量增多，气温回升和有薄雾。现在气温是21度，相对湿度 47%， 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628点，升192点，总成交金额6856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24点，升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852点，跌63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小米集团9.96元，升7.5元；腾讯控股340元，升3.2元；盈富基金26.8元，升2.5元；中国平安90.9元，升1.4元；美团点评101.7元，升7毫；建设银行6.38元，升7仙；美的置业21.5元，升1元；阿里巴巴197.6元，升2.2元；友邦保险77.95元，升5.5元；工商银行5.63元，升5仙。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821，英镑10.258，瑞士法郎7.941，澳元5.336，加元5.91，新西兰元5.112，欧元8.6685。每百日元对港元7.19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0.015。日经平均指数报23391点，跌18点。港金现价报13675蚊，升5蚊。伦敦金每安市买入1464.03美元，卖出1464.3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Harry 同你讲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排到税务大楼；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入口。 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排到爱民村。路面情况在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近住维园落桥位车多，龙尾排到海丰苑。另外大坑道上山近住港安医院多车，龙尾排到不拉山道。黄泥涌峡道去跑马地，近住香港木球会车多繁忙，龙尾接近南丰道。在九龙呈祥道去荃湾，近住明爱医院挤塞，龙尾排到泽安村。长沙环道去旺角，近住长沙环熟食市场车多，龙尾是排到美孚桥面。大埔道去旺角，近住美河流车多繁忙，龙尾排到李郑屋村。窝打老道去沙田，近住九龙塘律伦街车多，龙尾排到创资中学。反方向去沙田，近住太子道西，龙尾就排到军营。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近住卫理道挤塞，龙尾排到渡船街天桥近住碧街。反方向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就排到康庄道桥底。观塘道去油塘，近住裕民坊，龙尾排到九龙湾港铁站。另外弥敦道去深水埗方向，近住众芳街快线因为工程的缘故，而家是暂时关闭，驾驶人士经过请你小心啦。最后卫生署提醒你，成年人每星期要进行最少150分钟中等强度的带氧体能运动，那就可以促进健康啦。好啦，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以音乐之名，第四十二届十大中文金曲。 天高海深，总有尽头。 传承过去，接续未来，无论记忆和世事如何转换，没尽没变，只有我们心中的一首歌。以音乐之名，第四十二届十大中文金曲，我们的主题曲。 政府已扩大疫苗资助计划，流感疫苗的资助组别已经扩阔到包括50岁或以上人士、孕妇、儿童、智障人士和领取伤残津贴人士，去参加计划的私家诊所接种都符合资格获得资助，金额还提高到每剂210元。详情可浏览 chp.gov.hk 或打2125-2125查询。 嚟到下昼嘅四点十一分啦，咁啊嚟到呢个钟嘅苏联音乐啦， 系啊， 系啊，继续 Eric 啦， 继续严琼喺度连线， 系啊，喂，咁啊今日咧收到一首新嘅派台歌嘅，系啦，寻日黄昏嘅时候收到啦，即系五点钟之后啦，咁啊当今日啦，喂，呢首歌都可以话系呢队乐队好贴地咧。就人所共知噶啦， 系同埋即系必须要讲呢首歌一出现之后咧 ，Facebook 都系洗版嘅 ，OK， 讲中咗好多人嘅心声啦。 我谂系近呢半年啦，即系好多香港人嗰种心路历程啦，咁、 歌名已经总结咗大家喺呢段时间煎熬 嘅。系啦，但系都可以睇到究竟你个人系乐观定系唔乐观嘅，即系究竟你觉得呢个漫长系过去呢半年觉得好漫长啦，定系嚟紧嘅路系更加漫长咧？咁样，揾嚟有 Rubber Band 啊，新歌今年叫做《漫长》。 代流转这刻在这地，是否算中梦？如何残缺结果尚未到期？话今生放弃， 怎么放得害怕？理据堂皇地作假。如果凌晨是更黑一晚，应该怎么进化？还是忙于心碎，又开始浸没在泪水。 直情可以搞一個係 MV 創作比賽啊！咁大家真係將自己過去呢段日子嘅一啲嘅 footage 啊，諸如此類擺曬落去，可以做一個創作嘅大賽都得喎。 新聞片段嘅創作。 Robert Band 啊，新歌名叫做《漫長》。 係啊，都係今日其實想同大家介紹嘅呢隻專輯都漫長嘅，不過講緊係歷史嘅漫長啊，因為佢倒翻轉啦，即係其實依家好興做一啲。回顧好似 DJ 咁啦，做一個 timeline 嘅轉輯，即係佢哋個發展嘅方向都係向後數啊嘛，唔係向前數啊嘛，係嗰叫向前數。 我冇諗諗喎，都係唔同時代嘅曲風咯。 係啦，咁樣啦，咁樣。咁我咧想介紹嘅咧就係黃若琳呢一張嘅專輯啊，個專輯嘅名字一睇我已經覺得哇，一定要聽下佢講咩先。 係咩啊？ 個專輯名字叫做《愛的呼喚》啊。 哦，郭富城。 是不是已经好不是这个时代呢、 啊、 大家会改的专辑名的原因、 嗯、 其实这只碟呢就是做了一只横跨60到80年代还有是三只语言的有国语啦、 啊、 昨天大家都听到有广东话还有日文歌的、 哦、 是啦、啊、就是将还有最重要的就是他揀了所有的歌呢都是女歌手的歌因为他觉得以前的女歌手虽然你现在听你觉得很老土或者很是那个年代的曲风啦、 嗯、 但是你会发现呢每一首歌都会被那些女歌手演绎到是有一种角色在度嘅，系一个情绪在度。 即系男歌手冇嘅。 咁佢系女仔啦、哦，所以你可能佢感受女仔会好啲啦。 胭脂落埋黑心情冇。 系啊，真系好难， 好难服侍噶。Hater。 咁但係其實呢個過程我覺得好得意嘅事係咩呢，係佢好想做到係迷幻，同一時間又加上嗰種嘅復古囉。呢個係佢一路以嚟呢，即係我以為係咪第一次。 用質地嘅。 係呀係 呀。不嬲都有呢個 touch 嘅。 係啦，我就唔係第一次做㗎囉，不過係第一次挑戰廣東話囉。咁所以廣東話即係尋日聽啦，我好多朋友同我講嘩。 係我尋日聽嘅時候我就OK， 即系佢同我讲，哇，淡仔腔嚟嘅呢啲，跟住我话真系第一次挑战广东，因为佢以前都有唱嗰啲广东话嘅，但系佢都系唱国语版啦，咁所以其实喺咁嘅情况底下咧，即系我觉得俾少少包容。但系今日呢一首，寻日就听咗《漫步人生路》啦，今日系听嗰 只。在那一天，佢讲嘛， 卢思远嚟啊，今日咧唱得仲衰啲嘅广东话。 哇！你咁样介绍出嚟啊？ 但系我想话，大家真系我好中意佢嗰只腔啊！ 系， 因为你会觉得佢嗱，首先必须要讲佢好认真，因为呢只碟咧直情系去美国做 mixing 嘅。 系， 但系咧，你唔知点解，你觉得佢有种幽默喺当中噶。 O、okay、 K， 你试下听啊，呢首歌啊，《忘记他》。 就是是好有电影感的整件事。 是啊，同埋佢我话 哦，佢英文个 title 名咪几好咯 ，Love is calling me 啊，爱的呼唤。 但系呢首歌呢只专辑中文名叫做爱的呼唤。 系啊，所以佢全部有晒英文 credit 噶，即系佢忘记他，佢系叫 forget him， 咁啊写晒成个乐手嘅班底啦，即系同一班系外国嘅乐手一齐 jam 出嚟咁样嘅。 系 arranged by 系一个叫 Ryan 啊 ，Francis Conley。 因为其实成隻碟是即是去美国 mixing 的，同埋即是他同咗啲美国嘅乐手讲他想做一个点样嘅 fight 嘅一个嘅专辑啦，他就特登搵咗一支咪呢，个支咪呢就係会录出嚟係唔清㗎，即是我哋成日都追求一支咪唔同嘅咪有唔同嘅效果啦，咁样咁佢就特登搵咗一支呢，其实录出嚟呢好怀个好复古嘅呢个风格啦。 OK， 咁为咗呢、這个即係等大家再清醒一下啦，就唔单止係广东话呢一种版本嘅，佢之前都有试过再做啲咧，再旧少少嘅歌嘅翻唱嘅。 系呢一首系《 夜上海》啊。 也伤害，也伤害。你是一个不夜城华灯起，月声响，歌舞升平。只见他笑脸迎，谁知他内心苦闷，眼神慌，都为了一时诛心。酒不醉人人自醉，不天不地蹉跎了青春。萧瑟朦胧倦眼心，当家归去心灵儿碎，这转动的车轮，换一换新天地，别有一个新环境。回味着夜生活，如梦初醒。新环境，回味着夜生活，如梦初醒。 不，老实讲咧，我觉得如果佢同黄婉之合作搞啲嘢系几得意喎。 诶、欸，我冇谂过喎。 系啊， 因为都系嘅，把声都好特别咯。 系啊，黄婉之嗰阵时有一首叫《冰了一根火柴》。 哦、 啊，系啦、啊，咁然之后佢又系用呢一种咁样嘅腔口去唱一首歌嘅。 其实呢只碟就系由四十年代去到九十年代咯， 夜剧院 系啊，就将一啲电影嘅 有做手嘅， 系一定要用呢啲语气读先得噶，咁样即系啲电影当中好印象深刻嘅啲歌咯。 哦，即、 okay、系其实你会发现咧，我唔知啊，我觉得佢系好认真去做音乐嘅， 系系啊系啊，听得出。 其实佢嘅演绎都系好认真，即系我哋头先 hea 啊，大家 咁，因为我系讲广东话， 系啦咁样， 佢唔系讲开广东话咯， 系， 咁所以我哋会有嗰种挑剔咯。 但我又會覺得佢係一種玩嘅心態去好認真做呢件事，呢、這個好迷人啊！呢、這個 不過反而我調翻轉，我諗就係我感覺似係佢嘗試緊用佢把聲咧當做一件樂器咁樣樣， 係啊， 去到加落個編曲度咯。所以你見兩種佢嗰個處理都幾唔同。 係啊，好唔同啊，真係。 好有年代感覺啊！ 係啊， 跟住揀嚟呢一首都好有年代感覺㗎，五十年代嘅感覺啊！讲紧就系头先你开头都有讲到噶啦，就系、是、DJ Timeline 呢一个 project 啊，五十年代呢首嘅圣诞歌 Dear Christmas。 看雪人凝望你，天真的小天使好奇。看若会期待你，紧张得落雨车跳。也催悲，对我连忙牵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四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民建联立法会议员黄定光在立法会大会动议解除公民党陈淑庄的议员职务，结果出席会议的54名议员中29人赞成，24人反对，未获在席议员三分之二票数支持，议案被否决。陈淑庄就占中行动之前被判煽惑他人犯公众妨扰等两罪罪成，被判监八个月，获缓刑两年。按照议事规则，议员若被判犯刑事罪成，判监一个月以上，其他议员可以动议解除有关议员的职务，但议案必须要获得出席会议议员三分之二票数支持才可以通过。立法会议员何君尧表决之前发言话，泛民亦都经常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稍后有议员提出谴责他本人在立法会的言论，又谴责他同市民同选民握手，反问同样是明知不可为，为什么又要为之。有报道话，监警会就审视反修例风波的国际专家小组成员请辞。监警会主席梁定邦回应话，国际专家小组的阶段性工作已经做完，不觉得他们是辞职，认为他们现时是退出工作。梁定邦话，专家小组已经给予意见，监警会作进一步的推进，作下一步的推进。目前监警会收到大约500宗投诉，会以事实为依归，制作阶段性报告，以提供一个大场景，令公众明白投诉内容。因此报告未必会作出很多建议。而首阶段报告相信只可以涵盖到7月1号的事件，未必做到涉及新屋岭和831事件的投诉。梁定邦又说，不觉得目前调查权方面有很大的不足，他形容警方基本上有配合，但并非百分百理想，而在索取医管局资料方面，由于涉及私隐问题而拿不到资料。海洋公园公布截至今年6月底的2018-19财政年度业绩，录得收入17亿3500万元，按年上升 2.89%， 但由于营运成本增至15亿4400万元，净亏损录得5亿5700万元，较上一个财政年度亏损增加超过一倍。海洋公园话，园方为项目作出包括在经典机动游戏、引入新科技等的多项投资，新基建和新设施折旧亦都涉及种种开支，加上超强台风山竹造成的破坏和其他因素，导致维修保养开支大增，以致成本上升。海洋公园主席孔令成话，公园现正面对区内主题公园增多而造成的激烈竞争，以及日益严峻的市场环境，园方必须投资发展新基建和悉心策划新项目。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将会在今个月23号至25号访华，出席在成都举行的日中韩三国首脑会谈。他又会分别同南韩总统文在寅、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和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谈。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说，三国首脑将会就广泛领域的合作展开讨论，并就包括北韩在内的地区和国际局势确认合作。另外，南韩总统府日前说，总统文在寅会在今个月的23号起访华两日，出席三国首脑会议。青瓦台说，文在寅将会同李克强和安倍晋三就实质性合作方案、东北亚以至是国际局势交换意见，并就朝鲜半岛局势、北韩武核化等进行讨论。文在寅亦都会同习近平会面。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的天气预测天晴，明日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8度，新界最低两三度，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2度，稍后云量增多，吹和缓的偏东风，明日风势增强，展望随后一两日大致天晴，下周初至中期多云，气温回升和有薄雾。现在气温是21度，相对湿度 48%， 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645点，升208点，总成交金额743亿3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24点，升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852点，跌63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40蚊，升3.2；小米集团9.99，升7.8；盈富基金26.8，升2毫；中国平安90.85，升1.35；美团点评101.7，升7毫；建设银行6.37，升6仙；友邦保险78蚊，升6毫；美的置业21.5，升1蚊；阿里巴巴197.6，升2.2；工商银行5.63，升5仙。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19，日元108.79，瑞士法郎0.986，澳元0.682，加元1.323，新西兰元0.654，人民币7.038，英镑对美元1.312，欧元对美元1.108。日经平均指数报23,391点，跌18点。港金现价报13,675蚊，升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63.47美元，卖出1,463.8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单交通意外啦，喺狮子山隧道去沙田方向，咁近住九龙入口嘅慢线咧，较早前曾经有意外，意外事故已经清理好，不过而家影响到咧狮隧嘅九龙入口交通就非常挤塞。窝打老道去狮隧嘅车龙排到近九龙塘会，另外龙翔道西行去狮隧龙尾彩虹村，咁就喺狮子山隧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入口嘅慢线曾经有意外，虽然清理好，而家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去狮隧咧龙尾去到九龙塘会，龙翔道西行去狮隧车龙排到近彩虹村。其他隧道的情况，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华润大厦，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都去到黄竹坑入口，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芜湖街，另外东区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去到近东港中心。路面方面，在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车多，龙尾海丰园司徒拔道落山去皇后大道东方向车龙排到近东山台。咁而在九龙方面，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蝴蝶谷一段慢车，龙尾近苏屋村。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裕民坊一段交通都是比较繁忙，车龙排到近九龙湾港铁站。大埔道去旺角方向近住美河楼一段龙尾泽安村。咁啱啱收到最新消息咧，就喺较早前弥敦道去深水埗方向近住众芳街嘅工程已经完成，咁而家快线解封，交通回复正常。另外提提大家，喺维多利亚公园有公展会活动，直至到午夜12点，景隆街以东嘅洛克道、东角道同埋百德新街以西嘅纪念坐字街咧会划为行人专用区。最后环保处就提醒你，停车熄匙，空气清新啲，身体健康啲，心情都靓啲噶。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 至96.9 ，FM 94.8 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地政总署嘅一次过寮屋住户自愿登记计划申请期已延长至2020年10月31日。如果你由2016年5月10日或之前开始已经一直住在持牌或1982年寮屋登记中记录作非居住用途的寮屋，就可以申请登记。如果有关的寮屋将来受政府清拆影响，登记咗的人士就可以申请补偿安置。详情可致电2231-3392。 骚动音乐，骚动音乐，骚动音乐里骚动那位，呜把收音机扭开，骚动音乐正在播，骚动音乐。

走运来来回回成约人 I can be your love seven 傲慢上边的你更吸引你痛快披星一身把伤痛转身无下的上阵唇上带疤轮下有价转一圈再翻腾 填词人郑敏就用黑洞去到比喻一段出轨的爱情啦。跟住呢位嘅朋友咧 ，Jace 咧就系连埋另外两位嘅创作人啦，有 Oscar 同埋 Douglas 咧就系有一个新嘅 project。呢个 project 叫做 Self Project 啦，咁啊希望可以探讨一下就系我哋有啲咩嘅 dark side， 有啲咩嘅黑暗面嘅咧。有佢哋合作嘅呢首新嘅派台作品，填词有 Oscar。編曲揾嚟有 Fergus Chow 啦，監製方面有阿 Jace 加埋有阿簡。如果你要講出軌呢個題材嘅話咧，呢一首歌嘅主題都係走唔甩噶啦。今次佢用呢一首歌想探討嗰個題目就係我哋成日會講嘅一啲嘅大話。而呢首歌咧就嚟鬧醒一啲講大話嘅人嘅。 聽你講嘢聽到嗎？ 佢係方浩文。 用你的特殊技能當中。 新歌人话 错就错在已被禁欠公允倒退的咬魂真相早已失了踪任你作编播剧情是空洞对话信任已断送你喜爱谣言或中惊已看通 Tell me what did you say 还摆出高姿态讲不够你最重要是过程缺乏证明靠左耳转过右耳尖叫放弃 Tell me what did you say 良心一早已失去抹不到意味要是暗淡世情有一方情你知我知佢知也知一点忘记人话能有如童话人人如神人人人无差，人人同情他，无人能明他。人人人人话我话，真相早已失了踪。任你作编个剧情是空洞，对话信任已断送。 talk to me. 人话能犹如童话，人人如神话，人人人无差，人人同情他，无人能明他，人人人人话我话。人话能犹如童话，人人如神话，人人人无差，人人同情他，无人能明他，人人人人话我话。人话能犹如童话，人人如神话，人人人无差，人人同情他，无人能明他，人人人人。 香港几时都有好音乐，任由音乐骚动你，由你骚动音乐。星期一至五下午三点至五点 ，Eric 严琼骚动音乐。 嚟到阿琼嘅部分，头先 Eric 讲嘅就系呃人哋嘅故事啦。我想讲呃自己嘅爱情故事啊。 为你，我付出了所有，放下我的坚持，想把时间。 有白安的作品收录在最新专辑当中的这一首歌，那个名称叫做《不爱无爱》，即是说我爱的人不爱我的故事，好像没什么所谓咯。 为你，我付出了所有，若你眼泪湿雨，我愿心大海。 我爱 时都有白安的这首作品，歌曲名称叫做《不爱无爱，我爱的人不爱我》。歌词当中讲到，反正人生不过短暂，几十年看开就不浪费，所以就算他不爱我都无所谓。刚才话想讲的是一个呃自己的感情故事，那我想刚才这一句都未必是真心说话来的了，是不是？跟住呢一首咧，都算系得到台湾金曲奖认证嘅一个口不对心嘅爱情故事。简尼有徐佳莹嘅作品，歌曲名称叫做《言不由衷》。 言不由衷，言不由衷。有始有终，只能有始有终。容我为我们写一篇祷文，愿你永远安康，愿你永远懂得飞翔，愿你真的坚强，愿我永远善良，愿我真爱上一个人，某个人，那个人，是不慌不忙，是心之所向。 歌名叫做《言不由衷》啦，当中咧讲咗好多对于分手嘅爱人嘅祝福嚟嘅。但是送给你祝福，因为祝福你的不是我。 不知轻重，不知轻重，那是前尘如我，也不能升华人的懦弱，爱的初衷。坚强。